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在星期天的下午，在本来应该是下班的时间，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大家应该都是一个 freestyle 的状态。欢迎各位来到潮流梦工厂，正在为各位直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袁一，而我身边这一位很久没有在我们节目亮相，在产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依然可以保持貌美如花的小雨，欢迎回归。 哇，很开心。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刚刚袁一的一段介绍充分满足了我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虚荣心。 我还没有说完呀， 很开心。 就是她在整个就是怀孕的过程当中依然都保持有马甲线，然后在生完以后大概仅仅用了30秒的时间就恢复成了原有马甲线的状态。所以整个在孕妇界是一个传说。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来看一看这个孕妇界的传说的话，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哎，是的。 我在一边说话一边在寻找我的话筒。 你在想、 哦、我突然发现我的话筒在嘉宾那儿。来，我们在介绍嘉宾之前先请我们今天的一位这个嘉宾帮我把话筒递过来。 好的。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也是非常契合星期天，就是大家可以去吃点什么的这个。 对，因为周末就周日的这个主题叫玩转市集嘛、然后市集当中很大一部分都会被美食所占据。 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个板块。 我也从来没有，我也是第一次。今天是替班嘛，然后我们俩来一起替班。但是我们请到的这两位嘉宾呢，从体型就可以看出跟我们今天这个吃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吻合。两位已经在嘉宾席就坐啊、欢迎一下两位，一定要对着话筒跟我们打招呼，一人一个话筒。先来介绍吨位更重的那一位吧。 两位在镜头里看来都还就是都还挺像是那种美食博主的。 对，因为美食博主一般都是长得这么结实。 对， 在屏幕的左方更结实的这一位是特别特别梦想想要把全世界所有的米其林都吃遍的美食爱好者刘亚森。欢迎一下亚森。 谢谢大家。 另外旁边这一位次胖次结实一点的，他的梦想是去到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当地最最最最 local 的街边小脏馆的美食爱好者刘小柯。欢迎一下小柯。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两位一会儿说话的时候都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这样大家就可以。 那我们这么说可以了吗？ 你可以。亚森你再来打一个招呼。 好，大家好，大家好。 可以把话筒离自己再近一些。 你再试一下亚森。 现在 OK 吗？ 那个话筒好像没有声音。要不小郭你可以把这个主持人的话筒递给亚森。那个对对对对，亚森我们要送你一个主持人话筒。好，亚森可以打招呼了。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哎，这样的磁性的声音就可以传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现场在玩转市集这个板块的时候就要进行的是两大门派的一个大 PK。 我现在已经开始咽口水了，因为这个时间也是很容易饿肚子。 对，因为我们是饿肚子来上直播的。所以今天他们两个呢，一个是代表米其林派的，一个是代表街边小馆派的。 苍蝇馆派呗。 哎，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那些被你提名的商家可能会很生气。 对，但是我推荐很多餐馆， 就是路边 可能就是没有入围过 没有入围米其林餐厅。 哎，但是现在米其林指南当中也会专门开辟出一个板块，就是米其林推荐的路边小馆， 会有很多。 对，所以在像香港这种美食遍地的地方，其实经常会在路边的，你偶然发现某一家非常非常小的馆子门口就贴了这样的一个招牌。 对，也就是说米其林其实现在在目前来说也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东西。 对， 因为我觉得米其林还有个问题，就是它评西餐和日餐是还是可以值得去跟进的，但是它评中餐的话，就是因为它的那些就是叫评委，其实咱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啊，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这个饮食的习惯的评法还不是特别好。 确实确实。 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两位跟我们讲述在自己过往的人生当中，在寻觅美食的过程当中都发现过什么样非常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 很期待 今天两位也准备了很多的图片。 对， 然后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视频的观众们 一饱眼福。 对，画饼充饥一下。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首先进入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资讯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的第一条资讯，我昨天在看亚森的朋友圈和你的公众号的时候，发现你也关注到了这条讯息。对，爱吃的人可能都会知道这条消息，73岁的法国名厨鲁布松去世了。这个人他是拥有米其林星星最多的人。 哇哦！ 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解答是，烹饪是传递爱的举动。这个事情是发生在8月6号，法国名厨鲁布松呢在瑞士去世了，终年73岁， 很可惜。 对，他在1976年被评为法国最棒的厨师，1989年被称为世纪之厨，也是全球获得最多的这个获得米其林星星最多的大厨，他一共获得了32颗。 天哪，很多。 这两个节点，1976年和1989年，就对于咱们直播间的这些人来说，就那个时候的咱们都还不知道美食是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 哎，咱们都还没有出生，啊， 其中的三位都还没有出生呢。 1976年他也没有出生的。我们直播间是80后和90后，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到达了这个很多人高不可攀的事业顶峰的时候，咱们都还不知道美食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那会儿咱们国家还有好多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嗯，对对对，确实是。这个视频我们也来看一看他的一生的一些传奇故事。视频当中说他是死于胰腺癌。他在3个大洲拥有数十家餐厅。这是他生前的一些画面，在上海外滩18号有一家他的店。这是鱼子酱龙虾冻，看上去就很有食欲。天哪！他自己说做饭是传递爱的举动。老头看上去工作的时候非常的严谨和认真，就是他在看做就烹饪的每一个举动的时候，他的眼神特别专注和笃定的。但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在说到烹饪这件事情的时候，满脸又是充满慈祥的。 真的就是感觉眼神里面对这个事业充满了那种爱心在迸发出来。 对，而且我发现到了一个举动，我想问问刘亚森哈，因为你是这个尝遍了很多全世界很多家米其林餐厅的人，米其林大厨们是不是通常他们在烹饪的时候都会亲手去舔那个勺子，亲口去尝品尝，在端上这个菜肴之前他自己一定会先尝一口。 确实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要确保这个每餐的他心里有一个标准嘛。 嗯哼， 而且他不可能每一餐都是他亲自来去做，他肯定要去， 他要去把关， 有 一个标准。 对对对， 在这个盘子端到顾客面前之前，他一定是把关过的。 对对对， 就是确认说这个出品的品质是符合他的要求的。 对，肯定的，肯定的。 但是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也很爱吃米其林的餐厅，然后他有一次去就是拔草上海的一家米其林餐厅，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外滩18号的这家哈， 也是西餐吗？ 是，也是米其林的一家。他说他给我的反馈就是他很受不了大厨舔勺子这个举动。 为什么？他就会觉得 就 太 饿一样的、嗯、所以就是这个举动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文规定，或者说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个大厨品尝菜肴的这个举动一定是要背着顾客或者在后厨来完成的，还是一定要当着顾客的面去完成？ 你像这家餐厅它比较推崇的是一个，就是他在顾客面前料理，然后你能看到他的厨房里面厨师的一举一动，对对对、 嗯、 所以说他当时创建这个餐厅的最初的一个初衷，就是为了能让厨师和顾客来共同来去就是完成这一场料理，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肯定会稍微会有这种举动会去尝一下吧，肯定会要这个， 就他们可能是设计的这样，觉得会比较。 关键这不是每个餐厅都是这样的，因为世界的美食很多、 嗯、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厨师的这个所谓的厨师长做饭的方式不一样、 嗯、 可能有个别人为了保持他对菜品的这种控制、 嗯、 他会有的厨师会用这种方式 就是亲自品尝这样的方式， 对，但也有大部分的可能你就他不会品尝的， 对，日料就不会这样。 对，我也想说这个，就是一般你觉得 所以他这不是一个惯例， 每个菜系不一样了， 对 对， 他是不是一个惯例。 所以你们心中如果看到大厨在舔勺子会觉得心里有点膈应吗？ 对，每个人是不是有不同的自己的想法？ 大厨舔勺子他一定不会把那勺子再塞回菜里 对 啊，我是觉得无所谓，因为他舔完勺子 他不会跟你共用的，这个是他必须要 保持，他也不是说把勺子给你，哎，给你尝尝 所以这就是每个人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一些小的习惯和所注重的细节、 嗯、 我们刚刚分享的第一条潮流风向标说到了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就从此在美食界就失去掉了一条好舌头，然后可能大家就没有机会再去品尝到他亲手去制作的米其林餐食了、 嗯、 但是他开的这些店都还在，所以大家可以抱着那种 崇敬的 对崇敬的心情去品尝一下他创造出来的菜肴。接下来在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关注到的这一条呢是一个烹饪的方式，听这个菜名就很有食欲，叫石板法式鹅肝。我想问问两位亚森和小柯，你们人生当中吃过最好吃的鹅肝还记得是在哪里吗？因为有些人其实是不能够接受鹅肝的，但是鹅肝在法餐当中几乎是不可或缺的。 嗯， 我们两位嘉宾感觉他们的眼从眼神可以看出脑子在飞速的运转， 正在搜索鹅肝这个关键词。 因为吃的太多了嘛，就是我印象我吃 最深的，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那巴黎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凯旋门旁边， 嗯， 那然后呢有一家餐厅，然后呢当时吃了那个鹅肝，那个用料给的料太足了，你知道吗？吃的有点腻。 所以你印象最深这个并不是最好吃的， 对，我觉得不 是，而是把你吃腻了的， 就确实有点给我吃腻了，你知道吗？ 而是量很大的， 对，因为它量确实很大，有点吃腻了，因为那个十几年前的一个餐厅， 嗯， 我有点印象不深了。 所以凯旋门附近的那一家是把你是让鹅肝成为了你有阴影的一道菜的， 对对对，但是我还依然挺喜欢吃鹅肝的。 亚森呢？ 鹅肝我吃的倒很少，然后有印象的话，可能就是寿司里面会有鹅肝吧，是那种鹅肝，然后外面会夹一层薄薄的米饭，然后外面有一个很脆的一个海苔，这样， 这样感觉口感会中和掉很多鹅肝非常肥腻的部分， 对对对， 因为米饭和海苔口感相对还是稍微要柴一些的，跟鹅肝这样一中和，感觉就没有那么腻了。 没错， 我自己很喜欢北京四季餐厅做的那个鹅肝，他把那个鹅肝放在很小的，就是像喝白酒的小盅的那种小玻璃杯里面，然后他那个鹅肝打成酱，上面铺了一层果酱，应该是樱桃酱或者是草莓酱，反正是果味很重，这两个口感叠加在一起，就是也完全尝不到鹅肝的那种很油腻的状态。 所以你是喜欢把它综合一点的 对 那种口感。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上次就在法国那家餐厅，我觉得他们是就喜欢吃鹅肝那种腻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不会去再用更多的调料去中和它腻的， 就把它原汁原味呈现出来。 对对对， 那种的鹅肝是不是应该就是煎的吧？ 不是，就是常规的那种鹅肝，就是一碗儿，你知道吗？就是一碗送上让你去吃。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而且我觉得吃鹅肝没有什么太大负担， 就你觉得就是食材本身是吗？ 对，对，而且我觉得它是优质脂肪。 对，因为我刚才还想过，我吃过最好吃的一次鹅肝，我忘了那餐厅了，我一直在想那餐厅，它是把鹅肝给煎了，然后呢配上一个面包，然后但是那面包你可以不用吃，就是 蘸一蘸，然后那个鹅肝煎完了以后，外表是很 的稍微脆的， 对，里头是有一点就是滑了那种， 就透粉色那种状态， 化的那种感觉，然后把它吃掉， 就有点像牛排煎到五成熟，然后你切开里面还在淌那个血汁儿的感觉。 嗯， 我们今天说这个石板法式鹅肝，听上去是一道很难料理烹饪的一道食材，但是其实在山林当中找一块石头就可以煎鹅肝。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资讯的带来者说，这样的做法做出来的味道连米其林大厨都望尘莫及 啊！真的吗？ 大家学习一下，我觉得说不定以后我们有机会去野外露宿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带一点鹅肝这样的食材， 以后看看建华南路上能不能捡到一块石头回家试一下。 试一下，我们看视频。 我们要用石板做一个法式鹅肝，我们现在去准备一下材料吧，走吧。像洗这个鹅肝的时候一定要慢慢来，因为它跟那个豆腐一样那么软，你一碰它就烂了，所以洗它的时候一定要慢。我们现在先给那个鹅肝点一层那个木薯淀粉，然后这样煎起来就没那么容易烂了。 所有的步骤都非常的原始，连取火的方式都是打火的。 钻石取火，哎， 这只秋田犬都已经睡着了。 我觉得要做这个菜的话，一定要保证你那个时候真的完全不饿。 他找了一块相对平坦的石头，在下面呢把他那个火点上，而且在这个石板上面，其实就涂了一丁点小小的黄油。 最好是把那个鹅肝放上去解冻一下，然后拿出来，切好片放上去，煎更好煎。 切成薄片来煎会更好煎。哇，这个看起来口感很不错哎。 法式鹅肝已经做好了，然后看这个颜色还不错，我也是第一次吃那个法式鹅肝，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吃了。 哇，它煎出来就是那种外焦里嫩的状态。蘸的是蓝莓酱， 这个味道特别好吃。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吃的，它那种感觉是怎么说呢，就是上天那种感觉，你吃到里面啊，它是很粉嫩的，然后外面它那种是有点脆脆的，加上这个蓝莓酱，哇，太好吃了。来吧， 给他的宠物吃鹅肝，简直太奢侈了。 也是特别喜欢吃那种法式鹅肝，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吃，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吃，他也是第一次吃，所以感觉味道特别新鲜那种感觉。 我决定要关掉这个视频，我已经忍不了了，实在是太馋了。看上去没有那么难， 它很简单， 对，唯独就是在新鲜的鹅肝洗完之后，在每一片的上下两层都涂了一些木薯淀粉。 我只是好奇，它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去哪里找来的鹅肝呢？ 它自己带了食材吗？我想问你一下，因为你刚才小雨刚刚说了嘛，说鹅肝对于他自己来说吃起来并没有什么很大的负担，因为是优质脂肪。你大概有了解过就这种切成两片的鹅肝的卡路里有多少？ 没有了解过。 但是你觉得这种就是这种优质脂肪是类似牛油果那种？ 对对对对，跟那个是类似的。对，但是因为它还是油腻度其实还是比牛油果要高一些， 因为它 是煎过的 动物内脏， 对， 所以它的胆固醇会很高。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一次性吃太多， 而且不要天天吃。 对，那肯定。 当然，像我们这种草民也不可能天天吃了， 吃不起了。 今天这节目就不是为了减肥做的吧？ 当然不是为了减肥做的。 那所以咱们就应该略过这一块。 但是大家如果想有一个好身材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潮流梦工厂每个星期二的健身的板块。 好的，一边吃一边运动，好好吃，好好练，才能让你的身材变得更加的紧致和凹凸有致。 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接下来这条信息说到是法国米其林三星大厨，他们做一种就是配料叫做拉糖的时候是要用模具去做的、嗯、但是你知道就是民间有很多高手嘛，在咱们国内很多民间高手都是手艺非凡，有一位中国的街头大叔只需要自己凭一双双手就可以完成米其林三星大厨靠模具来完成的拉糖， 太厉害了呀， 很想见识一下。这个模具很像是咱们自己在家做一些烹饪的时候那种硅胶的材质，然后往里面倒这种应该是焦糖，哎，就说这糖是成型了，就可以把它从模具里面取出来。这种拉糖一般都是在整个的一道菜当中作为一个 点 睛，对，点睛之笔去点缀造型来用的。 甜品比较多 啊， 用在甜品里头比较多， 甜品当中比较多。 对，但是这不是北京那个做糖人的做的比这还细吗？ 还可以做出更多造型， 对、啊， 所以那是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呀、 啊，孙悟空啊， 嗯， 猪八戒这么多。 小朋友，你想要拉一个什么糖？我来给你拉，还有吹糖人儿。但是其实你看，它虽然有模具，但是在卸模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很小心， 嗯，不然可能会裂掉、 裂开，对。这个糖的颜色很晶莹剔透，感觉像琉璃一样，两块粘在了一起。 在焊接， 对，像是在焊接一样。 嗯， 太着实了这块糖。 这个我觉得一般。我觉得作为甜品都很少吧，哪有这么大的一道甜品？ 因为甜品一般餐厅里面甜品都是小小一个。 是，这个已经放了，我觉得这是做大赛的时候用的，专门来做造型的。 这要是点缀甜品的话太亏了呀。 是，全是它。可以做镇宅之宝，我觉得。 然后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每天去舔一口，可能过了一两年，这块糖就变得越来越小。 终于吃完了！妈呀，这都已经搭出我一米高了， 太隆重了！ 哇！哇，这个在糖上面做出了叶子的脉络。很精致，这一定是命题作文。 嗯， 就是现场给了一个主题，什么？ 你猜一下什么主题啊？ 我觉得应该跟春天有关吧。一个蜻蜓， 嗯， 蜻蜓点水， 可能真的跟春天有关系。 对， 你别说，他们做出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中国。 哦，这些元素确实是有一点龙飞凤舞的感觉。 对，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传统手工艺者在吹糖人了。这个在公园里面经常能见到， 但现在见的不多了。 现在见不多，对， 小的时候见到，经常想买一个，而且最多的造型就是孙悟空。 因为 恶心吗？ 这个你知道，有的时候他这个糖人的这个手艺者会说：“小朋友，你来吹一口，我让你停你就停。”然后就让小朋友觉得是我自己吹出来的。这确实是很考验他的这个 经验的，因为它吹到多大的力度，然后什么时候停，然后手上那个劲儿， 感觉这样脸也会很累哎。 嗯， 会不会可以瘦脸？ 这个他们的脸并不瘦。但是现在吹糖人这个手艺的传承人确实是不多了，很少有年轻人去学这个。这不就吹出了一只大公鸡吗？ 他应该也是先做一个模子吧，然后 没有， 他 们就是把那没有，他就是用麦芽糖，然后做成一根吸管，然后纯吹， 就一边吹一边把那个形拉出来， 捏出来，对。然后再染上色，这只大公鸡就栩栩如生了。我们直播间的80后应该很有记忆吧？儿童的时期，童年的时候，应该经常玩这种吹糖人儿。 不玩，你看着黏黏糊糊的，但是庙会里经常有这个东西。 每年庙会都会有，是吗？ 我很想给我家女儿吹一个小猪佩奇出来。 你吹不出来，你可以找大师帮你吹一个。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哇， 栩栩如生，花花绿绿的大公鸡，好像确实不比米其林三星做的那个造型差。 对呀、 因为咱们的这个更加的节省空间， 而且看起来还更有意思。 对，但是好像咱们这三个90后对于吹糖人的印象已经不太深了，是吗？我为什么会那么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去到那种现在有一些古镇。他重新打造之后会专门把这些手工艺者都请到一起、然后来给你去还原儿时的那些庙会的场景，像吹糖人啊，还有画那个糖画，糖画就是在一块板上、然后拿那个热的糖水去画一些造型， 糖画好像也有一点点印象。 然后包括捏那个什么面人之类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潮流梦工厂资讯的部分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开始呢，就会正式的进入到今天在玩转市集这个板块当中，米其林派和街边小馆派的正式 PK。 是的， 你们两位准备好了吗？ 好了。 而且提醒一下大家，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会有很多非常令你流口水的图片和视频，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 对，锁定的同时，不管是关注新浪微博活力982，还是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最好你们手边有一点可以饱肚子的东西，不然可能会饿得很难受。 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哦。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你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帅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潮来给你。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这里是由袁一为你代班的玩转市集，在长乐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也欢迎一下很久没有露面，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的我们的主持人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还有在嘉宾席的两位这个微胖的这个达人哈，两位美食爱好者，欢迎亚森和小柯。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你们自报家门一下，今天两个分别代表各自的门派嘛，你们分别是哪个门派？ 代表米其林派。 你呢？ 我代表非米其林派。 他刚才在说自己要推荐苍蝇馆，非常危险这样说。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现在所谓苍蝇馆不见得说是就是卫生条件什么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不过是他没有像那些米其林派或者是那种大酒店啊 环境那么好， 那么的高端。对，但是呢有可能它的味道并不次于那些餐厅， 有可能味道也很惊艳。 你经常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小脏馆，然后门口排了很长很长的队，就是那种你虽然没有听别人推荐过，但是你去到那儿，你看到这么多人排队，你也很想凑个热闹尝尝到底有多好吃。那今天两位现场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所吃过的米其林派的餐厅，以及非米其林派的街边小馆的餐厅。咱们用什么样的一种 PK 方式？咱们要不说一种美食的类型，比如 说披萨，或者说什么刺身，就这种。 对， 然后让他们各自来推荐自己的好吃的， 然后咱们俩可以投票进行。 对对对 ，OK， 对，你们就当做是，就是我们俩分别是你们的心仪对象，然后你们想要通过带我们去吃好吃的。为什么露出这种 很尴尬的笑？哎， 呵呵，谁要追你们根本就没有兴趣。就是讨得女生的欢心，可以用美食这一招来进行。 是的。 然后呢你们分别都要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来推荐自己认为最好吃的餐厅。 他们可能根本不想使出什么浑身解数， 那 么想去吃饭。 不是，你们我们俩在主要是在想用什么逻辑来说呢。你现在餐厅比较难，因为我这个全世界各地都有。 那要不就从亚森开始。 从亚森觉得从哪个维度，是按照世界各国家的维度啊，还是按照什么类型的维度来走？ 可以，那亚森你先拿出 来。可以先开个头。 对 对， 好，那我就是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就是纪念那个法国世纪厨师 Joe Robuchon 吗？ 对。 然后我最近呢刚刚吃过他们家的一个在香港的一个餐厅嘛。然后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图片。 哦，你的手机已经连上来了吗？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什么？ 这个是。就是大家可能吃米其林，尤其这个是三星嘛，然后晚餐大家可能觉得说啊，米其林我可能吃不饱，但是 这家真的非常非常实在， 可以撑到再多吃一口想吐的那种感觉、 啊、 就是后面那个堆成山的面包吃饱了吗？ 对，这个面包大家可以数一下，大概 都有20多个吧， 20多个，10多种、 这个、 每一个是两个。 这个面包它不是来摆设的，是真的端上来给你吃的餐前面包， 还可以打包给你带走。 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家多少可能都去过一些米其林餐厅或者是法餐厅、 嗯、 就是餐前面包一般一人一个小碟儿， 嗯， 它在上面两片儿，或者再大方点的端一个竹篮子、嗯、里面铺上那个棉布，然后里面有好多种面包，端上来说请您挑选一块， 挑选完之后他就拿走了， 或者你吃完了你还有那个肚量的话，你可以再说我还要一块也是可以的、 嗯、 但是确实没有见过这么实在摆成大鹏展翅状的面包， 对， 面包塔呀、啊，这根本就是。 对，没错。然后还有黄油，还有两个搭配的。然后左边、 哦、下面这个是黄油是吗？ 然后你能看它那个左边那个上面有它的 logo JR， 就是 Joe Robuchon 的缩写嘛。 啊。 然后右边的那个塔形的是咸的黄油，左边是淡黄油。 哦，左边是没有盐的，右边是就是浅盐的黄油。 对，没错。然后前面还有那个盐和胡椒，你也可以，如果自己喜欢可以加了。 这个事情因为碳水化合物这个事情，我身边的小雨他是非常非常控制量的，因为健身达人嘛、 嗯、 我想问是为你在这个面包塔当中你选择了哪几款面包来品尝？ 我选择了那个绿色的菠菜的 这个绿色菠菜你不说我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对，然后当时我选完之后，这位微胖界的亚森他就说、嗯、你怎么会选择它呢？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最大的食欲就是很想吃那个菠菜面包。 这个面包从开始到最后结束一直摆在上，我对那个绿色的我连碰都没碰。 因为它还有很多其他口味，比如培根啊，比如什么各种肉类的东西，很精致，但我选择了菠菜。 你就只吃了这一个面包吗？ 好像还吃了一个。 嗯哼，所以那个菠菜面包让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吃，因为它真的是感觉有那个菠菜的汁儿在里面。 你这么说完以后可能很多人都不想吃，因为如果能够从面包里面尝出菠菜汁儿的话 非常美味。哎，我今天跟你们讲一下，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说一个人的吃饭的顺序可以决定他的胖与瘦、 嗯、 就如果他的潜意识里面吃很多饭的时候他会先夹的是菜，他可能就会比先夹肉的人要瘦。 哎，因为这个事情我想说的是， 那我觉得这个事不太符合现实。 为什么呢？ 因为西餐所有人的顺序都一样的。 不是啦，就是说你 平时 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的， 那对于老外来说日常生活就是吃西餐啊， 所以外国人他们发胖的几率要比咱们要大。 而且其实人类的肠胃的构造、哦、它确实是适合先吃菜再吃肉的、 嗯、 就一般像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可能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然后后来突然觉得说哎呀这样实在是太罪恶了，我吃两口菜着吧一下吧。但是其实我们肠胃的消化能力它对于肉的消化能力是很弱的， 嗯， 等它好不容易消化完了肉以后，那个菜它是最后进到你肠胃里面的、嗯、像一个盖子一样盖在了肉上面以后，其实最后肉消化完再消化菜的时候那个菜已经馊了， 对， 它里面任何营养你都吸收不了， 所以以后你们不要再找不了，没有什么用， 还不如不让吃我说这个餐厅好、 哎， 面包一定不是重头戏，对不对？亚森，你也不是想推荐给大家说这个餐厅是凭面包吃饱， 那肯定不是、 嗯，这肯定没有什么可推荐的，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确实，光凭这个面包塔 很亮眼， 对，很吸睛。然后之后呢，有什么亮点？ 然后还要说一下，这个面包是免费的哦，就是包含在大家的那个服务费里面 啊、 嗯。然后你还可以打包带走。 你打包带走了吗？ 必须的。 吃到现在吃完了吗？ 还没有， 还在吃，吃了一个星期。 没有，我们自己并没有吃到，送给了我们另一位朋友。 嗯，对，我知道了。所以这家刚刚去世的这个全世界获得米其林星星最多的大厨开的在香港的这家餐厅，除了餐前面包很亮眼之外，还有哪道料理是让你觉得、哇哦，太值了？ 然后下一个这个就是属于一个餐前开胃的一个，这个也是送的，然后也是包含在你的这个服务费里，所以说这个服务费给的是很心服口服的。 服务费10%？ 10。 哎，还可以， 没错， 在米其林餐厅当中算是低的，因为有些要15到20、 嗯。 对，没有超过20，应该都最高也就15了，大概。 嗯。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菠菜汁儿，哎，等会儿先退回去，这是一个菠菜汁儿吗？ 对，是一种菜打成汁，然后上面那个圆的是一个 鸡蛋 奶油。 哦，是奶油。 对 cheese 对不对？ 不是，是奶油。 嗯哼， 然后旁边那三块是那个蛤肉，就是那种海鲜的那种 贝壳肉， 贝类的 肉。 对对对， 嗯， 它的整个口感是咸口的还是比较偏淡一些的？ 嗯，会咸加一点奶油吧，奶油的那种香味，然后再有一点就是这个海鲜它的这种咸的咸香咸鲜味， 嗯哼， 就比较突出。 所以一般像米其林餐厅会不会就有一个服务生，他在每道菜端上来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这道菜我们的大厨在料理的时候用到了什么样的心思，以及建议你怎么去品尝？ 对，会的会的。 那他告诉你这道开胃菜怎么来品尝？ 开胃菜还好，就告诉你这些食材是什么，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巧思在旁边，就是那个盘子上面有一块 绿色， 对，这个绿呢是他们厨师在上菜之前会提前就是也是在精心坐在这上面的，然后 舔完勺子抹的吗？ 那应该没有吧。然后和这个开胃菜的那个绿色的那个汁儿是同一种， 嗯， 同一种蔬菜。 哦，嗯、OK， 这是开胃菜。然后下一道呢？ 下一道稍等，下一道就是到你的正前菜了。对，这个是鱼子酱，然后下面搭配的是一个鸡蛋，但是它是经过高温迅速炸过的，然后外面是焦的，里面的蛋黄还是生的。 哦，这种烹饪方式就很像是那种火枪给 对 烧出来的。 然后这个菜呢，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你然后那个蛋黄就会哗流出来 ， 对，然后整个盘子都是金黄色的这样。 嗯。 然后鱼子酱就是 鱼子酱的量给的很足，哎， 对，没错， 因为一般在市面上像这种黑鱼子酱就会比那个红鱼子酱要贵， 嗯， 然后黑鱼子酱像如果一碟儿大概200克的话，应该是市价卖到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相对好一些质量的。这个我感觉你吃掉了300块钱至少， 嗯，差不多吧， 对， 差不多，嗯，然后这道菜反正就比较，就鱼子酱比较咸，咸味比较突出。 对， 然后 但是你会建议说鱼子酱混合着这个下面的鸡蛋一起来吃？ 会的，肯定要的， 口感就会被 对会中和一点。对， 旁边搭的那个红色的块状是红薯还是三文鱼？ 是三文鱼。三文鱼 怎么会是红薯？ 很有可能是南瓜或者红薯啊， 也有 按照中餐的逻辑的话。 对，然后 但是西餐逻辑就会 他们家的这个前菜一般都是做的都是这种小点缀，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也是用上一道的那个菜汁来去点缀的。 嗯哼。 然后这个菜呢，可能会吃起来稍微有一点咸，因为鱼子酱它可能就是要去拿盐会去腌一下嘛，然后才能保证它的这个新鲜嘛。 是的。 然后餐厅像这种餐厅的话，一般它会，服务生会有一个侍酒师，就侍酒师在这个餐厅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嗯， 他会帮你推荐一款酒，然后来去搭配每一道菜。 嗯 嗯， 所以每上一道菜的时候都会换一种酒给你品尝吗？ 是这样的，你如果愿意的话，是他可以帮你推荐这样的。 嗯，而且这个鱼子酱如果开罐的话，就是一个星期之内必须要吃完的。 嗯，对，没错。 但是餐厅没有这个压力了，因为客流量很大。 嗯， 我咽了口水，我很喜欢吃鱼子酱，就是那种我可以开了罐单吃的那种人， 干吃鱼子酱， 对，干吃鱼子酱的人。下一道， 下一个，然后下一个就主菜了。 这个主菜是龙虾吗？ 对，没错，是龙虾。 好横啊！ 然后龙虾呢，它就是很贴心嘛，肯定不会说让你去拿一个小锤自己把那个壳全敲掉，然后它会帮你在上菜之前全都处理好。 嗯。 然后钳子上面的肉都是没有壳的，可以直接就吃掉。 它，哦，是帮你完全脱膜了的，脱了壳的肉。 对，没错，没错，没错。 就留了一个尾巴上的壳。 对， 我咽了口水。 嗯，这是一整只。 对，整只分成两半嘛。 哦。这上面涂的绿色的是什么酱？ 芥末。黄芥末和绿芥末， 黄芥末和会很臭吗？ 嗯，不会，就是那种西餐的那种 master， 不是像日料的那种芥末， 嗯， 就是很甜，然后有一点点的芥末的味道。 肉质呢？因为有些人对于这种相对的小澳龙，就是他会觉得说肉太柴，或者说是太浊，是觉得像在啃馒头一样。 嗯，钳子的肉会稍微紧一点，因为毕竟是钳子一直在活动嘛。 对对对， 它的肉会紧一点，然后身上的肉，嗯， 都是肌肉。 嗯，没错。然后身上的肉还是很嫩的。 嗯哼。 对。 OK， 下一道。 下一道， 你们点的这个菜是 没有 吗？是的。 我只点了前菜和， 嗯，你没有点 set， 你是自己单点的 啊？对 对 对，单点的， 哦， 然后只点了前菜， 嗯， 主菜还有 甜品 甜品我 吃到刚刚那个龙虾的时候，其实已经 就很猖狂， 很撑， 因为毕竟亚森吃了很多面包。 对，面包。 这家餐厅在你吃过的所有法餐当中，你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三星嘛，肯定没得说，杠杠的。 你觉得三星没得说，除了你刚才说到的服务费很值以外，还有哪些是你觉得很值得推荐的？ 首先他们家这个周日不创创建这个餐厅，尤其是法餐嘛，它最有特点就是鱼子酱了。所以说在鱼子酱品质也肯定是非常好，肯定是由他亲自去筛选的那个供货商的这种鱼子酱。然后还有就是侍酒师吧，很专业。然后像这种三星的侍酒师，我估计他们侍酒师会要考一些证书的，应该在香港算是很牛的侍酒师才能在这个地方工作。然后他会推荐你的酒也都是非常，就不是说很贵的，但是确实非常好的年份，很好的这种口感的， 就比 时比刻 搭配那道菜的时候，真的会让你产生一些很特殊的化学反应。 对，没错，没错，没错。 嗯，所以你能大概跟我们讲一下，你还记得刚才给我们推荐的这几道菜，分别品尝了什么样类型的酒？因为亚森对酒本身也很了解， 对， 还品尝过很多。 他是一个爱喝酒的 boy， 对，而且爱喝酒 boy 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吃这些菜的时候会搭配什么样的类型或者口感的酒会更合。 给大家也是一个借鉴。 对， 比如说前菜吧，前菜它鱼子酱可能比较咸，它的咸味比较突出。 嗯， 然后所以说你大家可能会 这道是甜品对不对？ 这是我的， 这是他的。 对不起。 然后会搭配香槟吧，香槟呢因为有气泡会酸一点，然后说就是干型的那种香槟。 嗯哼， 所以说会中和掉这个咸味。然后主菜呢，龙虾味道没有那么的强烈，因为你在前面已经把咸味都洗刷掉了。然后所以说主菜龙虾的话就红酒就可以了，红葡萄酒就 OK 了。然后甜品如果你要吃巧克力冰激凌啊，属于这种比较就是比较甜， 浓 对浓郁的，然后搭配一些香槟也是 OK 的。然后或者如果不是很甜的，你可以加一点那种甜酒，就是像西班牙比较著名的那种甜酒会好一点。 嗯哼， 对，就这样。 像雷司令这种也其实也可以。 对对对，没错没错，白葡萄酒都可以。 好，这是在香港的一家。 对，三星 的法餐。小柯呢，你针对刘亚森推荐的这个餐厅，我看你已经准备的。 他刚才在亚森介绍的时候自己一直紧锁眉头，然后不停的在搜寻， 他在想说怎么样可以 不是因为关键是这样的，因为刘亚森他推荐了一家法餐，因为法餐只有米其林能对米其林 啊， 对，因为法餐没有小餐馆，真的就是只要是因为确实在这个法餐好吃的基本上都是米其林餐厅了， 差不多。 对， 所以我呢准备呢说两个法餐呢，第一呢我先拿一个米其林撞一下，然后呢完了我再说一个，因为那找不着图片了，我再说一个在法国吃的相对比较脏的一些馆子，对吧。然后呢我这家呢是也是一家 这张图片现在没有显示出来，你要不要重新连接一下你的手机？嗯， 我看一下啊。那 法餐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正式的去吃法餐的话，它本来就是一种仪式感很强的事情。 嗯， 所以如果一旦它评上了米其林星级，不管是一星二星三星，一般都是有它的道理所在的。 对，而且环境一定是很优雅的。 因为法餐对于环境，对于礼餐前的礼仪，尤其我吃的这家餐厅，它对于马刀的顺序和距离以及你所有的上道的上菜的顺序都是 要求很高， 有严格的规定的。 这家是在法国， 我猜这家呢其实不是法国，是日内瓦。日内瓦实际上大家知道它是法语区，也是法餐的。 对， 它叫这块这个餐厅就叫日朗风厅。它实际上是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日内瓦那个城，它包着一个就跟那个小湖似的。但是其实不是湖，是开放式的。然后它挨着它那个就是著名的那个喷泉的旁边。那这家餐厅呢有点跟刚才那家呢又不太一样，就刚才我还给那个刘亚森来看的，它是有点类似于就是说所谓的分子料理也好，或者它是更注重口味的 mix。 所以呢你看它这是它的第一道的餐前的一个小的， 这是餐前不是甜品 对吗？ 不是甜品，这是餐前的三个 finger food。就是到那儿的时候先给你，而在这个时候呢，就整个他这家餐厅特别逗的一点是没有上来就先给你摆那个 面包 刀具，他就不给你摆，因为 finger food 的时候 这会儿你是要用手吃的，所以他就不给你摆。然后这三个呢，就是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我印象就是说中间那个实际上是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有点那个玫瑰花似的，就是你看那红一点的，然后他做的那个酱做的是有点 花香味的酱， 花有点酸，配一些那个扇贝做的那些，就是 瑶柱。 对，瑶柱那样的、就是来做的。 我以为是巧克力、 对对 对， 没有 提拉米苏之类的。 对没有，但后头可以看，就是后头有甜品。然后呢，其实最好的就是这个第二张，就是第二张。 这个感觉 像不像杯子蛋糕？ 对， 对 咖啡或者是麦芬之类的。 但是这个是他们的餐前的面包。 哦。 他烤的餐前面包，他每一个他是用当时给我们上来的时候， 这个很精致小巧，就跟刚刚刘老师 给一个呀。 大家如果 形成了 这一家也是一家三星的餐厅，他每道菜都很小。 大家如果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会发现雅森已经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因为他觉得他的那一大盘面包已经赢了。 但是这家餐厅的面包 每家餐厅的风格不一样， 不是 一样。 我很好奇这个面包是什么口感啊？因为它非常可爱。 它里头是有点那个，它做的是比较蓬松的， 像牛角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那种感觉里头是松的，外头是比较焦的。而且呢，做的也不大，大概就这么大。然后到这家餐厅上这个时候，也没有去特别就是 给刀具。 给了一刀具，然后他那家那个黄油我没拍特别逗的时候，做成黄油小球，一个一个 黄球， 一个一个黄油球。然后当然这个他做的这个面包是比较特点的，就不像一般的法餐会把法棍切了，那是比较常规的。这个法餐厅做面包还是一定，就是说如果评上米其林星级的话， 面包是特别值得尝的， 对， 它肯定有自己的特点。 对，大家如果去到米其林餐厅，这是一个小 tips， 就是不要觉得面包会发胖，你都来了，你就不要考虑那些事情了， 一定要 你要为了对，为了这块面包，你可以多跑两公里。 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它那个汤，就是法餐，其实汤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汤呢是，就是一个就是比较就奶油打制的比较多的一个，其实不大。就这个大概就是 看出来了，可能那个盘子比我们脸大，但是真正盛汤的那个地方可能也就是 只有一个碗底儿。 对，就一个碗底儿。然后他还把一个烤块烤的稍微的有一点焦的面包搁在这里头，你要泡一下，然后给他去吃，这种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是。 然后呢，而且这家餐厅第二道菜呢，就是跟亚森那个一样， 这是分子料理了。 对 吧？ 对对对，偏那个感觉，因为它每个口感都不会让你吃出，不是那种特别强调食物的原来的味道，它是把很多食物的，尤其他们家的这个餐厅的特点就是有很多酱配在这里头，就会在这里头，比如像这里，这也是一枚鸡蛋。 这是一枚鸡蛋。 对，刚才也说了， 我以为是鱼子酱 对，然后它也是用黑松露裹到一个温泉蛋在里头。然后呢，这个底下呢是用的那个蘑菇打的那种跟蘑菇汤似的，然后呢做的那个酱，然后中间呢底下再有一些这个 奶油汁儿， 不是奶油，这底下那个奶油汁儿是用蘑菇打的，然后这个吃起来也是口感特别。 这层次很丰富， 对， 他们家餐厅就是一定要是多层次丰富的口感 mix 在一块儿吃的那种感觉。 你是不是又馋的不行？ 馋的不行了，我特别受不了这种口感，就是很丰富的。就我对什么龙虾什么这个都不是很有欲望， 就不是单一口感的那种 感觉。对对对，我喜欢就是口感特别丰富的这种料理。 对，然后这个呢是一块鳕鱼。就是他们家的鳕鱼上来了吧？就没看到，就他们家的鳕鱼也是，就是不是那种煎的特别狠的，就你可以看到这块鱼还本身是有特别， 还有点粉嫩， 对，粉嫩一点。当然它的那个周边的那个就是用蛋黄打的这个酱，然后呢去配上这个鳕鱼，就是去中和鳕鱼本身的腥味，然后让你又吃出来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想提问，就它中间的那条长长的是什么？ 那个是一个，就是我也没吃出来那感觉， 是 cheese 吗？ 不是 cheese， 就是类似于一些鱼干的那种感觉，就是鱼干的鱼片的这种感觉。 这个挺特别的， 它是比较酥脆。就搁在那个鳕鱼是，因为这鳕鱼它是 很软 ，很就是比较就是鳕鱼棒什么的这种，就是 蒜瓣肉 的，对你说那感觉，然后这样呢配上一些 吃什么臭鳕鱼， 稍微适合配一条葱呀。 这个也是吃起来就是比较那个特别的一些的口感，然后呢这块就是他们家的甜品。 他们家甜品， 哦，是甜品， 对，甜品分两块，这个中间是一块那种 冰沙， 冰沙，然后呢，嗯，是那种鳄梨的那种味道，然后底下是有一些的这个芒果， 清爽， 非常就比较清爽，因为之前呢，嗯，刚才了，你可以看 口感已经很丰富了， 就是很浓的这种口感， 对，所以用冰沙来就冲刷一下你的味蕾， 对对，但是其实我点的是另外一块，就这块是巧克力的， 这个显然这个是你点的呀，刚才 你就 是 点巧克力， 对对对，但是说实话，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两款甜品是这餐厅里特别，就是我觉得那冰沙还行，因为它比较淡一些，就是你吃完了可以冲淡一下，但是巧克力后来又浓了以后吧，就是而且巧克力做的有点太那种，就是， 太甜了， 不是，是那种酸口的， 哦，那巧克力一定是可可的含量太高了，所以 对 于这种爱吃巧克力甜味儿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对，就有点酸在嘴里头，所以大概这个是我推荐的一家，就是比较， 所以这家我看出来和刘雅森刚刚推荐那家确实是截然不同两种风格的大餐， 对，但是也是三星级的， 是，就是你那个确实更擅长去丰富它那个口感的层次，但是有像刘雅森刚刚推荐那家里面有这么专业的品酒师吗？ 品酒师实际上每家米其林餐厅 应该都会有 配备， 但是在你们那餐当中没有体现出来这个， 因为我不太好喝酒啊，但是我们这餐厅的最后我们也点了一瓶这个就是白葡萄酒，然后也是口感是比较有几种啊，一般有的人爱喝比较甜的，我们点那个比较干涩的一点，是一个法国的这个的酒， 好，两位今天先行开场的时候就来了个大招，米其林三星对米其林三星， 而且我们直播间里面竞争气氛感觉非常激烈， 对， 因为刚刚小柯在讲的时候，亚瑟又在那边不停的在翻。 我还可以给大家就是说，其实法餐呢还有很多种，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还有一种比较freestyle 的法餐，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那种，但是是在法国吃的啊，是 在法国本土，但是并没有评上星。 对对对，马赛，在马赛，马赛那块呢，就是马赛它有几块的比较著名的这个餐，就是有一个就是一种汤，你知道吗？就是一种海鲜汤，啊，就在法国就是到马赛，它中间有一个那环岛周边。就是那个环岛边上有一个餐厅，那餐厅呢就是专门做那种海鲜汤，特别著名的啊。 它里面大概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食材，还是说它的口感给你留下？ 鱼啊、虾呀，什么的，还有烤鱿鱼啊。然后呢，还有最著名的就是法，因为马赛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它那块吃蚝吃的特别有名 啊。他们那个蚝就可以成打的来吃，不心疼。 就吃蚝吃的是特别有名的。 那马赛的蚝是偏甜口还是？ 蚝哪有甜口？ 有啊有啊， 肥还是比较那个。 有的蚝吃出来是有甜味儿的， 对对， 有的蚝吃出来会更烦。 马赛那边的那个蚝呢，它相对的是小一点，就是有点干一点、发咸一点的那种的，然后呢，在马赛呢，还有就有的那个餐厅啊，就是你可以去点一个海鲜船，然后那海鲜船有这么大。然后那里边海虹， 一个男生哦，把两个手臂伸直了，说有那么大的海鲜船， 对，真是一个，就是真是坐了一个船的，四个人绝对够，大船 可以坐下两个小孩子，感觉 对对，是真是一条木船，然后那上头铺满了冰，冰上全部是煮的这个蚝啊、海虾呀，然后呢海虹啊、贝类啊，就那个特别，那块如果配上这个白葡萄。绝对是绝了， 流口水了。 天哪，我们的键盘已经湿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刚才两位推荐的餐厅，你们也可以来投票。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下午的5:57，要稍事休息，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在下一个小时，潮流梦工厂的玩转市集，我们继续来 PK。一会儿，小柯，你必须要说你的街边小馆了哈，因为刚才是因为 不是我刚才说的船也是那个 哦，对，好，一会儿继续回来说吃的， 拜拜喽。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欢迎各位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玩转市集，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两位美食爱好者，一位是米其林派刘亚森。 Hello, hello,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街边小馆派的刘小柯。 哎，大家好。 刚才两位 PK 了一下法餐。对，说到了两家米其林三星，分别推荐了一家，对不对？然后呢，小柯也说了一些在法国当地很 local 的。 对， 没有上星，但是依然可以让你大快朵颐的那些餐厅。 对，就是法国还一家嘛，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在巴黎春天后头有一家云南米线，是我吃过这辈子最好的吃的云南米线， 比国内的云南米线还要 好 吃 的多，因为他们 家、 哎、 那 家 真的太有名了。 他们家是拌米线最有名， 所以他们家是中国人开的吗？ 是家中国人开的， 是个大姐， 大姐在一家小巷子里头。我一次吃完了第一回以后，第二天又去吃了。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连续2天吃了2顿，在巴黎， 就在巴黎的巴黎春天后面的巷子里。 对对对，大概要排1.5个小时左右。 所以那个是当地的法国人也很认可的一家。 不是，是就是 当地的 中国人很认可的一家。但是呢，你因为每次就是所有的那个时装周之后，然后都有明星去。因为我那次是参加了一次，就是中国的一个设计师啊，就张弛的，当时奥迪赞助的，在时装周之后，然后那次也请了吕燕作为嘉宾。然后呢，参加完了以后呢，那是奥迪赞助的，因为我是汽车的记者嘛。完了以后呢，人家呢该吃餐去了，我们就说我们还要去那儿吃。然后呢，因为离得很近，我们就赶紧走过去了。结果发现吕燕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就去那儿吃了。 哎，所以就是那家餐厅确实是那种，如果你正值米兰时装周附近的那个时间去， 巴黎时装周 巴黎时装周附近的那个时间去的话，很有可能在那儿会经常遇到明星。对， 真的，他们家那拌米线是特别好吃，在国内也吃不到。国内因为你吃的云南米线都是那个汤的那种，就是那个，当然他那个拌的是真的好吃，尤其那个，拌了很多花生末的那个碎碎，特别脆在里头那种口感，超级好吃。 哎，但是你吃那家是几年前的事儿啊？ 我7-8年了吧？ 7-8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因为我没有自己实地去考察过。但是因为我身边很多做旅游行业的朋友也跟我讲，就是现在很多旅行团，中国旅行团去到巴黎，去巴黎春天也一定会去吃那家。 哦，是吗？ 那应该不太可能， 非常严重。 那除非他们家开大了，因为当时我去那个一个团都招待不下，就6-7张桌子， 就6-7张桌子， 很小，就 是 每个人都挨着都顶着，毕竟这个还窄。 那也许人家现在7-8年之后生意特别好吧， 扩建了是吧？ 也许满条街都是他们家店， 那有可能吗？ 各位如果最近有机会去巴黎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家米线店， 很好找， 很好找，对。 看看排队的人数就知道了。 嗯， 亚森快接招了。 接招了。 嗯哼， 米线这也没有啊。 不一定，你不一定非得是米线，你也可以说别的。 好好好， 比如说拉面。 拉面没有米其林的 吧，哎，好像有， 好像 没有吃过，哎。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是米其林，或者是那种非常知名，都可以，你按你的来，你可以接招，你可以按你的逻辑来。在刘亚森思考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新浪微博的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海青年计划。 那我再说说， 好，你接着说， 想想， 好， 你接着说， 对吧？那我再给大家推荐点我特别喜欢吃的这种南欧的这种海鲜美食。我觉得这个 有没有图片？ 有啊有，我给你们看一眼，看一眼。 哎， 我在巴塞罗那吃的。 你知道，就是我个人对于海鲜的理解，就是海鲜一定是原汁原味，拿过来清蒸，就是煮一下或者蒸一下是最好的， 不要加太多的调味料。 啊， 对，我连蘸酱都不要，什么海鲜汁啊，什么北京人爱吃什么麻酱啊，这是所有的调料 我 都不要。我 先给你们看第一个，你们就看口水炸了，真的。这是鱿鱼烤的小鱿鱼。 上面都是花生还是那个豆芸豆？ 这是鱿鱼。这一个个小鱿鱼， 啊，这一个一个都是鱿鱼啊！ 对，这是小鱿鱼，这是巴塞罗那特别西班牙的特别大的。 这做的很像胶东小海鲜啊！ 这个，然后呢？ 就很 local。 看这个甜虾，去专门， 这甜虾很大个儿哎， 这其实不大，很小的盘子，只 是 用我拍的大。 啊， 那个鱿鱼也不大，但是那个鱿鱼是用墨鱼汁去做的这个鱿鱼。 哦，所以刚才你再回去，哦，这个黑乎乎，它里面都是 墨鱼汁去煎的，整个就是小火小油去烹炸的这么一个这个鱿鱼 啊。 然后呢，这个甜虾是用黄油去做的煎的，特别就很香啊。然后包括你看它这个 萨拉米。 嗯， 我爱吃萨拉米。 嗯， 我已经饿得快要说不出话了。 这是火腿呀，啊，但 是 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啊，这款火腿呢，它上头是用了很多去稍微的去煎了一点那个火腿啊，所以这个味，当然呢，你要真正吃正经的火腿油啊，利比利亚的火腿。啊，这个 真的就是利比利亚的火腿，居然放在这样的烤盘上面拿出来， 不是利比利亚这火腿是直接切下 来。我知道，就是放在一起放在这个桌子上面，就感觉非常的跳戏。 而且你看它煎的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小 青椒 啊，就煎的特别特别好吃。 哎，青椒真的耶， 嗯， 青椒如果煎的，然后表皮发皱，然后咬下去是那种绵绵软软的口感的时候，是真的非常好吃的。 你知道这家餐厅是，就是。特别好吃，让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吗？ 嗯， 是因为我那天去巴塞罗那的时候是礼拜天， 星期天。嗯哼， 我飞机落下去的时候呢是10点多，然后 晚上10点多， 早上10点多，入住了酒店11点。 嗯， 到11点以后呢饿了，然后呢是饿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西班牙有一个特点，他们开餐要2点以后。 对对对， 就是11点你过去，就相当于北京早上10点多你去找餐厅，都肯定没有开门了，你知道吗？ 嗯， 憋到2点以后，然后呢，出去，全程都在关门。然后呢，我用那个就是国外那大众点评，就是玩命的找，你知道，不是咱们这大众点评， 玩命的找， 就是玩命的找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来，那个 Yep， 对，我用 Yep， 然后就找能开门的店，找半天，离我大概给有住的那个酒店给有2公里之外。然后呢， 在那个小城里面，已经算很远的距离了。 在巴塞罗那还是很大的啊。 哦， 然后呢，完了到那儿走了半天，然后呢特别热，然后呢进到了这餐厅，然后呢结果一看点完餐以后就觉得就完全赌对了，你知道吗？ 这个餐厅的整个风格进去是有点类似咱们这儿的烧烤店吗？ 不是，这个餐厅呢是一个有点类似于酒吧的那种感觉，但是装的不是那种特别深的，就国外看的酒吧。 嗯， 它就是很正常的比较明快的那种青石的那种餐厅。 嗯， 就是稍微有高脚 就木头桌椅 啊，木头桌椅，然后高脚凳什么的， 上面显示这个桌子上面会有一个铁的栅栏。嗯， 对对对对，那个是一个装饰，你看底下是玻璃板。 哦，底下是玻璃板， 它不是那个 用它来烤的。 对对对， 所以每一盘都是店家烤完给你端上来现成的成品。 对对对，然后但是它那个中间餐厅的最中间， 嗯， 就是整个的它那个制作区，它是有点像日本料理似的放在了最中间。 嗯， 就所有的人围着它，然后那个中间里面各种的龙虾呀，啊，海鲜呀，啊，都摆在那儿，然后呢餐，嗯，那个师傅在中间来做，然后大厨。 哇，这个 真的很有食欲， 打开 了海鲜的新世界。 对对对，所以 而且甜虾可以这么做，我也真的是没有见过。 对，而且我非常想尝一下那个墨鱼。 嗯哼， 墨鱼。 只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吃那个那道墨鱼的菜的时候，牙缝里面全是黑的。 吃完了之后， 不太美观， 会变成那个读白雪公主的王后。 不，我跟你说吧，他们这家餐厅呢，就是我拍出来以后。其实量很小，你们知道这就是正常的甜虾的大小，你就知道这盘有多大了。所以我们当时是四个人吧去吃的吧，然后结果呢，这个每一个都要了三份。 人均大概最后吃下这顿饭吃了多少钱？ 我忘了，反正这种馆就都不是很贵的。 他们当地海鲜本来应该也不贵， 二十几欧吧，反正人均就 人均20欧也就完事儿了，也就是100多块钱。 嗯 嗯，人均200以下，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梁亚森，请接招。 海鲜嘛，海鲜接招。 其实不一定，就推荐一家你觉得好吃的米其林。 我把断了。 我觉得其实说到甜虾，你就完全可以说是料了。 对、 啊，因为大家对于甜虾的最大的认识、最多的 了解，日料 对，是在日料当中的生吃的甜虾，刺身的甜虾。 好饿， 他在找到底要说哪家日料， 因为他是一个资深的日料爱好者， 吃 了很多米其林 的 日料， 真 的 很喜欢吃日料。要不讲这个吧，这个比较 好。哇哦，我们现在看到九宫格的寿司了耶！ 这个是在香港，也是在香港吃的。然后这家是 米其林一星本尊吗？ 对，没错，一星、嗯、一星开设的海外分店，海外。然后这家店本身。是2013年在东京开的，东京，然后因为他们的老板是卖鱼的，就是所以 注定 没错没错，所以说他们能够拿到最新鲜的这个鱼，然后他们家最出名的也就是中间这一排的这三个，就是金枪鱼，金枪鱼是他们家的特色了算是， 但金枪鱼分不同部位对不对？ 没错没错，然后金枪鱼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来去成熟的，就是你买回来以后你要放在冰箱里面，会让它慢慢慢慢的发酵，然后才能吃。 哦，金枪鱼的肉是这样，不是说越新鲜越好，而是说要买回来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去让它冷冻的去发酵一段时间，是吗？ 对对对。 那需要抹一些什么东西吗？什么盐或者是 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 什么都不要抹。 对对对、然后这一家呢是一星嘛，然后在东京也是一星，然后在香港也是一星。 嗯， 在东京听说很难约，对吗？ 对对，很难约，这家也很难约的。 因为所有这种吃寿司的店，它的店面就是很小，就是板前那一个 L 型的座位。 对 对，然后你可以看着大厨亲手的去做每一款寿司。 对，而大厨会亲手把寿司递到你的面前， 还帮你擦盘子。 对， 你刚才说到了，哎，手机上面那个图片已经断了。你说到这家米其林一星的。这家寿司店，金枪鱼是一个特色，然后他们家那个就是寿司的米饭团有什么特色吗？因为寿司其实做米这个煮饭这个工序就很有讲究。 对，因为日料嘛，寿司最其实是最考验的两个就是鱼和这个米饭嘛，因为也本身寿司也是这两个东西来组成的。 对。 然后米饭呢，他们家选择的是月光米，月光米是新细县的一个米啊，它的米在日料店基本上吃的都是他们这个地方产的米，因为这个米的话，大概种植在。全日本30%都是这个品种的米，然后这个米煮出来呢，跟就是咱们在国内吃的还有泰国的米都不一样。 嗯哼， 它的米是稍微偏圆一点的，然后煮出来呢，它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硬，所以说吃起来会。每一粒都在嘴里面都非常 粒粒分明， 对，粒粒分明， 而且有嚼劲儿。 嗯，没错没错， 感觉。还带一点透明的那种状态，有点晶莹剔透的状态。 这家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用赤醋来泡过的这个米饭， 哦、 所以说米饭会发一点点的红色。 哦， 会觉得很酸吗？ 不会，完全不会。 哎，可是，一般的寿司大家吃到的比较多的那个米的饭团是用白醋，就是反正是透明的那种醋， 对， 来泡的。所以正宗的或者更地道的寿司。它应该是用赤醋来泡的， 对， 是 这样的。 嗯，赤醋也是日本特有的吗？ 对，只有日本这种醋是最好的做出来的寿司嘛。 这家店在香港现在离各位更近、更方便去到的地方也可以吃到了。 对，没错。然后他们家 这一餐吃下来能饱吗？ 完全饱了。 几万的。 有12到16可选吧。 对，女生我觉得选择12罐应该就 OK 了， 完全够了。 对，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日料的这个节奏非常重要。就包括它中间这一排三个嘛，不同的部位的金枪鱼。首先是赤身，赤身是最瘦的地方。 赤身是哪个部位？ 赤身是金枪鱼背的，这都是背的这一块。 哦，后背。 对，后背。然后赤身，然后接着是中南。 中南是哪？ 中南也是后背那块，就 是 比较偏肥。 啊， 对， 哦， 都是这一块。然后再往右边就是大只的了，就是 otolo， 就是 chotolo， 然后中间是 chotolo， 就是日语嘛。然后就是由就口感就是由瘦到肥，然后越来越有一点点的油花在里面。 哦， 就是这样。 所以非常地道的米其林星级的这种寿司店，大厨师会帮你安排好上寿司的这个节奏的。 对，而且顺序也特别，他们特别讲顺序。比方说一般都是女士优先嘛。然后比如说你们要是两男两女呢，他肯定会先给女士上，然后再给男士上。 而且女生当中还会先挑好看的上。 那不一定的。而且有的日料寿司呢，它可能大厨很心细，就比方说女生可能你和男生点的罐数一样的话，你到最后你可能吃不下了，他可能会把虾给你分成两半，然后那一半就不上了，或者给到男士去吃，就是他会很贴心照顾你。 而且我也听说那种日料的米其林餐厅可能会给女生的饭团会稍微比男生要小 一 些。 对， 确实。 你就看到他做的这个过程也都很享受，就是你一罐一罐的吃，然后每吃完一罐你再期待下一罐会是什么样，然后你就把他亲手在那捏，右边放了一个小木桶，木桶里面就是信手捏来捏一个饭团。 对， 然后 我这边还有一个寿司，寿司的这个视频能放吗？ 可以 就是大家看这个视频之前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寿司在这个师傅料理完之后，它是像一个空气，有一个像汽车里边空气悬挂似的东西，就沉下来，就特别享受这个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天哪，我们来看一下，再放一遍。哎，真的，哎， 真的， 你必须要，我觉得感觉要放慢速度去看才行。 就是会往下有一个沉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对对，有。 每一罐都是有一点沉的那种感觉。 有意思。 所以这也就是米其林寿司可能要比普通的一些寿司要好的一个很大的。 首先食材肯定是非常非常新鲜，其次就是大厨的水准。我不知道大家对那部电影有没有印象，就是那部电影叫《奔爱》，章子怡他们演的，包括有彭于晏，就是好几个小故事聚集在一起的。其中那个故事是章子怡和彭于晏一起演的，讲到就是彭于晏他当时去了 小司。讲的是彭于晏的身材是怎样练成的吗？ 那不是，他扮演的是一个就是寿司的那个厨师。然后他当时去了小尊，他自己说，他说我跟师傅学煮饭就学了一年多。 对， 就光学煮饭这道工序，更不要说后面的切这个生鱼片呐、然后怎么去做， 更别提握饭团啊什么的。 对对对， 非常讲究。 很棒。这是一顿好吃又不怕发胖的米其林的餐。 对， 终于不像法餐那样很担心热量了。 因为法餐实在是甜的呀，碳水太多 奶油啊，这那的。好吧，小柯，你有什么招儿接吗？ 那我还继续说我的海鲜吧，没说完呢。 好。 刚才给大家讲了墨鱼嘛，其实因为墨鱼在这边还有很多，先给大家看一个墨鱼的东西。我等我接上来啊。因为我要说呢，其实在这里边，因为我不知道刘亚森准备的多不多、 这不是墨鱼汁意面吗？ 对，墨鱼意面、这个是在西西里岛里最著名的。 可是问题是这道墨鱼意面也太不走心了，什么搭配的食材都没有啊，就是干意面和墨鱼汁啊， 看起来并不是非常想吃， 看上去像是你把别的配菜都吃完了然后留给了别人。 其实这西西里的特点就是说，这个就不像就是所谓的米其林星级的餐厅啊，就是 他 会 注重搭配、 搭配礼仪、 摆盘、 礼节啊这些东西。但这块呢，我就是其实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西西里岛里边的海鲜是特别著名的一期海鲜的意大利面。所以呢，这里边它的三款，一个是专门的这款就是普通的海鲜的意大利面。 就感觉像是肉酱汁儿，然后放了一些鱿鱼。 对，这个就是 墨鱼汁儿 、就是其实这个你吃起来的口感是很好的，因为尤其意大利面最就是照片是拍不出来，它主要是煮。 对， 意大利面到底煮到那个程度是很关键的。 对， 有的呢会煮散了，就是你吃起来那面不筋道了。 对， 有的呢稍微煮生一点，就会还能嚼出来一点 硬芯儿。 所以呢，这个在 真正的西西里的人民来说，这个意大利面是他们一个生命啊，所以他们很多的一些店来煮这个意大利面，就我们去这家是特别好的，就是古城，在西西里相对的比较古老一点，然后呢在一个小巷子里边，在海在户外去吃啊，而且你们要知道这什么叫脏馆呢，在西西里才能知道，就是在很难得在国外能吃到脏馆啊，就是 在路边吗？ 在路边，然后路在远处一点还有臭水沟什么的。但是你吃这个， 但是西西里岛是我梦想当中很想去的一个旅游胜地，因为我也不叫旅游胜地，就很想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品牌 Dolce & Gabbana， 他们的风格就是西西里岛， 对对对， 太美了，实在是。 这块你看，像它的海虹啊什么的都是特别新鲜，包括 这是就是小油条，他们那儿就是俗称为小油条。 对对对，这是他们特有的一个， 也是油炸出来的吗？ 对， 油炸出来的 啊。就但是在西西里边，里边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道甜品，因为本来想罗到最后，是他们的开心果冰淇淋。 哦、 啊，这个是在西西里边，西西里岛里边特别著名，这么好多家店，就是它是有自己制作的开心果冰淇淋。 嗯 啊，这个是到那一定要吃的。 嗯、 还一个呢，在西西里边要吃的一个什么，就是仙人掌果。啊， 仙人掌果，我必须要安利一下。 仙人掌果一定要吞下去。 嗯、 这个是在西西里人，他们大概每两三个月，因为那边仙人果比较 连刺吞下去吗？ 不是， 他的仙人掌果跟咱们所理解的仙人掌不一样。你有图片吗？我先介绍一下 我 自己。 没有 我自己吃的仙人掌果，因为我是一个水果狂热爱好者，就所有这个市面上存在的水果都想尝一遍。我在就是在北京，你在网上能够买到的仙人掌果是海南那边就热带地区的嘛，他给你邮寄过来，每一个果大概也就长比乒乓球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它是那种橄榄核状的，两头尖一点，中间薄一点，它的皮身也确实有那种仙人掌的刺儿，但是不像普通的仙人掌那么的密集。它在吃的时候外表是绿色的，里面的果仁很像是红心火龙果，它也带黑色的籽儿，但是它里面那个黑色的籽儿呢要比红心火龙果的籽要大，而且非常硬，就你用你的牙是不可能咬碎的，只能生吞。 那不是要不需要吐出来吗？ 不需要吐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清理你肠道的过程。但是在食用这个仙人掌果，如果你自己在家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它的顶端在切的时候有一个六角形的硬刺儿，那个六角形的硬刺是非常非常坚硬，如果你误吞了那个硬刺的话会剌伤你的食道 啊。 所以你在切那个果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硬刺给它去掉，然后再把皮儿剥了直接硬吞。它剥完皮儿大概也就是小的这种鱼丸这么大。 为什么听完你描述之后感觉剥那个仙人掌果 的过程 对有点危险 啊？仙人掌果在西里有专门人去负责剥的，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就是相对的会容易伤手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它那个汁儿如果染到手上不容易洗掉。 对，它那个汁儿也是一定要 千万不要碰到白衣服上， 就像染唇液一样不好洗。 所以像西西里岛的人，他们大概每两三个月就要吃一回，就是他们是认为这是一种清肠的过程。 哦，所以不是因为它好吃是吗？ 它也确 实 还 挺好吃， 口感也可以，就主要那个糊那个籽儿，你能不能咽？ 口感是很甜的吗？ 没有什么甜味，它就是多汁而已。就有点像它的口感，有点像白火龙果，因为白火龙果比红火龙果会不偏甜一些嘛。它长得像红火龙果，但是吃起来像白火龙果，很多汁儿。对， 对你像这家餐厅，你看他们的一些西里的鱼啊，烤鱼啊，这个烤大虾呀、也是比较有名的。 这个做的很像咱们这儿的烤鱼啊。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们的食材很新鲜， 这就是那个开心果冰淇淋吗？ 这不是，这是杏仁冰淇淋，因为这是我单点的。我觉得这个我愿意吃杏仁的，然后我还可以给您再看在西西里这里边他们的 哇，这火腿。 火腿、橄榄都是， 哎，原因你是你作为女生，你对这种火腿是 OK 的吗？ 我非常爱吃伊比利亚火腿，我是那种就是那种500克一包装的那种袋子拿回来，我一个人可以吃两袋儿，就空吃， 根本不可能。 真的， 对，我下次你在节目上表演一下， 现场表演吃火腿， 吃火腿，是火腿 就是如果领导可以报销这笔钱的话，我很愿意，因为太贵了，实在是。 这家餐厅是在海边上的一家餐厅。他那个餐厅是在那个西西里那个海岸线上，是斜度特别斜的那么一个陡峭的那个岩壁上，然后餐厅本身也分三层，然后呢在那块儿就是他们家呢要提前的预定 啊，虽然没有米其林星级，就是它比较流行的是 属于网红小馆的。 对对，你要看着日落去吃这些最新鲜的海鲜、 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的墨鱼啊，一些的甜虾呀，都是最新鲜的， 没有抵抗力，对于海鲜没有抵抗力， 非常棒。 然后呢，再加上西西里在意大利的，其实西班牙人吃火腿比较多，但是意大利人的肠也是比较著名的，加上一些橄榄。然后那一定要吃当地就是最好的是这个通心粉，意大利 这个通心粉上撒的是什么？感觉这个调料更厉害一些。 嗯， 对，这个上头是撒的一些，就是这个上头是炸的一些类似于蒜末上的东西撒上去的， 像很像是孜然。 对对对，但是他们都是用海鲜来去调的这些东西。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 天哪，你一顿饭居然吃两种通心粉儿。 人就是人多嘛，就是要多吃这个拼一下嘛，大家啊，这个是偏腻一点， 这是奶油汁的， 奶油汁的。 对，刚刚那个蒜末那个比较感兴趣。 这个上面撒的香芹叶，就是那种嫩绿嫩绿的色儿、感觉非常的鲜嫩，也没有芹菜那种很重的口味。 对， 嗯。 然后这个是纯海鲜的意大利的帕萨， 全世界人民都很爱吃碳水。 对对对， 但是哎，但是说实话，意大利面的这种碳水是相对没有那么大负担的， 是健康的， 是相对 健康的。因为之前我看了一个外国的那个选秀，全美超模大赛里面，那个 Tara 还跟选手们说，其实模特也是可以吃一些意大利面的， 因为碳水其实帮助你更好的吸收蛋白质。 但是在意大利面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除了刚才我说煮的软硬度以外，还有那个汁酱是不是对面的附着力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们经常会吃到一种意大利面，就是它汁儿你再怎么拌，但是只要你拿那个叉子给它挑 下来，那汁儿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你吃的就跟纯意大利面是一样的，就白灼的那种。就有很多的在，但是在当地呢，他们去煮完了意大利面，就配的这些调料是可以跟面相对有一些融合的， 就很像是你们老北京人吃那个火锅的时候卸那个麻酱，卸到什么程度非常重要。 对对对，这个 蘸那个肉片的时候，那个酱是不是可以挂在肉片上，是一个道理。 对， 所以为什么说意大利是欧洲的中国呢？他们吃东西的那种讲究程度很像是中国人在饮食上面的要求。 对，还有这个到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米饭，你知道吗？做的这种海鲜饭， 这个海鲜饭、就是吃西班牙海鲜饭也好、包括你去意大利吃海鲜饭，它那个米又不一样了。 对，这个 它那个米一定是要加生， 加生，因为它是米是要跟汤汁收进去的，它是煮出来的，它不是那个我们像我们蒸完米饭再去拌到那个里头，这个是跟 它是用一个大平底锅，然后去这么就类似煎出来一样。 对，然后呢， 还有这是什么甜品吗？ 甜品，这是巧克力酱浇的，是。 你真的是巧克力狂热爱好者。 对，我觉得是巧克力狂热爱好者。大概这个就是西西里呢，其实在当地那儿呢，因为你看在当地它没有太多的， 这是炸鱿鱼圈吗？ 炸鱿鱼圈，就当地它没有太多的米其林的那种星级的餐厅。但是每家餐厅呢，这个做的一些小的这种小海鲜烹饪，都是这些小虾墨鱼仔和一些其实是一些当地的这种鱼啊做的，都是口感是特别好的。 哎，我真的越听越觉得意大利很像中国。 对，用番茄酱炒出来的。 西西里靠海，它有食材，有这个先天的优势，于是呢，他就用自己的各种烹饪的方式去呈现出海鲜不同的风味和口感。就像咱们这儿青岛的海鲜很有名， 所以 大连的海鲜很有名，但是各有各的特色。 对，但是你看这道就是生的一点呢，是生的三文鱼、甜虾，然后呢加上一些生的这种金枪鱼、但是他们当地都特别注重是除了生的以外要浇上橄榄油去吃， 因为他们当地的橄榄油非常棒。 对 对，所以他一定要浇橄榄油去吃生的，这种口感的味道比吃纯鲜的这种海鲜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跟大家普及一下，橄榄油对于像小雨这种身材很好的健身女孩来说也是健康的。 对 对，它这种油脂包括它里面营养成分，就是适合吃冷盘的时候淋上去就可以了。 是的， 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好不要用橄榄油去高温烹饪，对，这样其实会破坏它里面的营养结构。 对，其实最近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种椰子油，也是很适合做一些健康餐。 椰子油适合来做咱们中国人的烹饪的食材。 椰子油我强烈建议不适合，因为它那椰子椰子的味道太强了。 可以放一妞妞。 我建议还是用纯正的油来做中餐会好。 西红柿里面怎么说呢？孙玉霞，过你一妞妞。 好了，时间关系到6:28的下午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稍后的最后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我知道你们已经哈喇子满天飞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说完，米其林派和街边小馆派稍后的 PK， 一会儿回来。 我的龙虾。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小何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星期天的玩转市集，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也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米其林派的刘亚森和街边小馆派的刘小柯。 Hello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刘老哥的街边小馆停留在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哈，靠着海，靠海吃海，所以有很多新鲜的食材，但是做法呢又很像咱们就是中国的一些，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就是对于烹饪的方式非常的多样化。 其实也不多样化了，很简单了，就大概就是橄榄油、番茄酱，就这些的。 那你就不要再去出去吃，你就自己在家里做呀。 自己做不是这样的口感。 当地的口感呢，绝对是不一样的，食材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有一些馆子，它虽然没有评上米其林，但是不意味着它不好吃，而且就是那些烂熟于心的那种技术，对于火候的把握，对于酱汁儿的这种把控，以及对于这种食材的搭配，它都是多年经验的累积，以及口口相传的这样的一些。 而西西里岛吃饭还有一个大的特色是风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海岛，所以你在那儿吃饭的时候，可能跟爱琴海的这个一样，就是这个西西里岛是一样的，就是它其实它每家餐厅有很多地方都是靠海的， 看着海景吃，可能心情会更不一样， 吃一碗泡面可能都会觉得格外好吃。 对、 啊，哎，接下来最后一个时段的 PK 从谁先开始？ 从我吧。 刚 才 好， 刚才讲了意大利面嘛， 对， 然后我先也从意大利面开始吧。 哇哦，这位长得很像。他长得很像猫头鹰啊，这个主厨。 然后这个主厨也很有名啊，这个是在，这个餐厅叫八二分之一嘛，然后蹦巴纳，然后他名字叫蹦巴纳嘛，然后 面前这个是 白松露 啊。白松露这么多堆成山， 对，这一小盘松露，我估计这要很贵了。 对呀、啊，当然 应该能买一辆不错的小汽车吧。然后这家餐厅最出名的当然是白松露了，然后黑松露也 OK。然后我们上次去吃的话，没有碰到这个，没有赶上那个白松露的季节。 白松露是非常非常限定的时节吗？ 只有冬季，有10月份到11月份吧， 很短暂。 对，没错。然后呢， 珍贵嘛。 对，然后这张图就是黑松露了， 这给的料也太足了。 没错，真的很足、哎、 一般在很多的餐厅当中，法餐厅稍微好一点的给你的那个松露也就是像沫儿一样、就跟芝麻。 我之前吃过一个餐厅，叫点了一盘黑松露蒸蛋、 上面只飘了两片，真的不夸张，两片。 两片都算好的，还成片状的。一般大家去吃过都是像芝麻沫儿一样， 对， 都不知道 真的就两片，可能有三片吧，运气好你能吃到三片。 这个完全就盖住了。 对，全盖，这你根本看不见下面是什么。 对， 这黄色的其实是意大利面。 来，接下来这盘菜叫做干煮黑松露。 然后这个视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就是如果你点了这个。这一餐的话，这个 当面给你撒上去， 对，坐在你座位旁边，就要像咱们吃那个烤鸭的那种感觉，就是架一个小车，对，然后刷刷刷就是开始。 来，我们看一看这种刨黑松露的感，哇，天哪，这种削黑松露，而且黑松露是一定要稍微温温的。的那个温度，才刚刚好拿出来给你去吃，因为它可以那个温度可以让松露里面那个香气最大化的呈现出来。 对，所以这一点也是很讲究的。 天哪，刨了那么多，他得给你放两块松露，下面 可能会，我感觉应该他怕刨到手吧，他可能太 刨到差不多了，到根的地方了，切里头的地方了，你换一块。 对对对，没错。然后他们家特色就是黑松露，然后黑松露吃到嘴里面真的很超甜的那种感觉。 我有一次在一家法餐厅，然后也是在这样刨这个黑松露，然后我还专门向这个服务员要求说，我想闻一闻松露的味道。 然后 因为坊间有很多传言嘛，对松露的味道，包括松露的那个采摘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动物去采摘的，也很有说头嘛。 对，有一种狗嘛，专门是闻松露的那种味道。 更有甚者说是一定要用母猪。 对，有对猪也可以 去开采，是因为它的味道很接近于它的异性的，对的味道，所以它就可以非常精准的去捕捉到松露到底藏在哪个土地下面。 这个神态。 在国外就是有一种职业，就是专门来为这个有钱人去制定一些行程计划，然后他们呢就会为了讨好这些有钱人，然后他们会特意去买一些松露，然后埋在树底下， 让他们自己去发现。 对，然后他们就可能就到这个地方，然后自己就找一条狗，然后特定选好哪个地方，然后让那狗就跑就闻一闻，然后闻出来以后，然后就跑，哇，黑松，真的是黑松露，然后就很高兴。 其实事先买好的。 对对，真的是这样的，有这种职业。 快告诉我哪里可以买到黑松露，哪怕是那种不太成色不太好的也行，我去埋到家里小区楼下的土地里面，然后自己把它刨出来，享受一下这个过程。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是的，这是。在餐厅当中非常少见的，比较难能可贵的，在食材上面下血本的。 对，因为西餐里面嘛，最珍贵的三个食材，就是鹅肝、鱼子酱，然后就是松露了。 对对对， 对， 而且松露一般都是以配菜的形式存在的。 没错， 不会是这么实在的一个。 所以你刚刚推荐的那家餐厅在哪里？ 在香港，然后澳门也有，然后北京现在也有一家一个分店在侨福芳草地里面，叫 Opera Bombana 呢。对，是它一个分支嘛，另外一个名字而已。 刘小柯怎么样？ 好啊， 人家都已经放出松露这么大招了。 对，因为我觉得平民餐厅一定他吃不了松露，要不然他就没法叫平民餐厅了，对吧？我还是刚才那个吧，就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因为西餐嘛，就是你说吧，西餐它大概就是披萨和意大利面，就这些为主嘛，然后还有牛排。 这叫西式简餐，对。 对对，西式简餐。 刘亚森刚刚说有松露的这家叫西餐。 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吧，就是其实还是跟意大利面和那个主要是披萨特别有名的这个一家店，它那个是在科隆大教堂。我给 听上去这个选址就很有来头。 对，在科隆大教堂这块儿。这个我给大家可能给调一下吧，这个对，这家披萨是特别有名的啊。 哇，这个 在波恩，这是一个木鱼仔的披萨， 真的撒满了料。 对， 这个真的是太诱人了。 而且这家店超便宜，当时我记得我们四个人吧，吃完了披萨一共结账结了20欧元。 这么， 所以你们 还点 了红酒， 酒 是不是算错价格？ 没有没有， 除了这个披萨，还点了什么其他菜？ 还有，这是一张披萨，第二张这是一个火腿披萨， 还带了火腿的披萨， 两张披萨加红酒只要20欧。 啊不，还有 买不了 沙拉， 买不了上当， 还有 沙拉， 还有一个这个海鲜意大利面， 这是意面里面还有很多海鲜食材，有三 对对对。对，就是 这么多菜， 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西式简餐。 当然了，还有两杯饮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大概是在1996-1997年，我所在的城市江苏无锡开了第一家 Pizza Hut， 然后我的人生开始知道有披萨这个东西。 然后觉得接触到了披萨，但是你到现在你再回过头想说，就是他们卖的快餐的披萨其实不是真正的意式披萨。 对，我接触披萨是通过必胜客 披萨，就是 对它那个披萨饼儿很厚，而且里面还有加芝士卷。 真正的意式，真正的意式披萨像它这、 就是、 这张是薄饼，是很薄的一张饼， 而且是脆脆的， 中间是要有很多的气泡的， 是的， 然后呢在上头浇大量的酱，但是要用芝士去把这些酱粘住在一块儿。 所以之前不是开玩笑说意大利人做披萨是因为想学中国人做馅饼，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把馅放到那个面饼的中间，一直都撒在上边。那这是坊间传言啊，所以这就是小时候的一个。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波恩，在波恩的大教堂， 科隆大教堂， 波恩不是科隆。 你刚才说科隆， 我说的是波恩，你记错了。 好好好好好， 就是波恩的大教堂的边上， 德国的波恩是吧？ 对，是专门的那块儿，还有贝多芬的那个故居嘛。所以咱这波恩的时候看看贝多芬故居，走过来到大教堂身后就是有一家， 关键是两张大披萨还有意面加沙拉才花了20欧。 对对对，很便宜， 太划算 了，太想吃 了。 而且据说这家也是坊间传说的一家米其林餐厅 啊， 但是是一家坊间传说， 就是大家口口相传。 对对对， 这个用排队吗？ 这家我去的时候是很巧是最后一张桌子，但是也是很满的。 我觉得刘雅森的日常生活当中，在米其林餐厅里面可能很少有披萨这种东西吧，是不是？因为披萨好像不太符合西餐的礼仪，它是属于就是还是简餐式的嘛，因为它要拿手吃嘛。对，所以面对这样的大招，你决定要放出什么样的招来应对一下？ 披萨吗？ 可以放一个横一点的， 横一点的 牛排。哎，你好像不是很爱吃牛排，对不对？ 对，牛排还好。 嗯哼， 牛排我推荐一家吧。 你是一个不爱吃牛排的人啊，刘小科。 但是我推荐一家我特别爱吃的牛排店。 能让你爱吃牛排店，那说明应该是还挺不错的，因为他很不爱吃牛排。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牛排一般会比较柴一些。 柴吗？ 如果牛排上面给你撒一层巧克力酱，你会爱吃吗？ 因为牛排本身是真的是就是大部分是跟牛肉相关和煎的，就是它的技术含量是偏低的。但是我今儿给你推荐的这家牛排是用一家红酒做的，其实也不叫牛排， 这感觉就是牛里脊， 就是红酒的小 瘦的牛肉 炖的小红小牛小牛肉，你知道吗？做的，因为这家餐厅特别逗，刚才我还说。就是它是在一个叫什么特别小的德国的一个小镇啊，叫什么蒂巴特诺伊尔纳尔城。 这还是因为 iPhone 手机上有定位，所以才记得这个镇的名字。 对，这个镇的这块，我吃的这个地方根本连个镇都不算，实际上就算一个村儿。它周边的房子不超过10栋。啊，就在这个村里头，但是这是一家纯正的米其林一星的餐厅。 哦，这真是米其林一星， 它是500年的历史。 哇、 然后呢，而且这家米其林餐厅为什么是第一呢？在门口人有悬挂标志，对吧？第二呢，这家餐厅确实吃了这个牛排以后，就是这个块牛肉以后很嫩，就是再配上它的那个土豆泥，就是口感绝对是米其林该有的这种水准，而且不是量很大的。如果你突然发现点着西餐光机上一份特别大量，基本不是米其林的餐厅。然后第二呢，第三点呢，窖藏的酒是很好的所以在这里边，当时我们点了一瓶纳帕的红酒，就是真的是配上这个小牛肉，吃起来就感觉特别好。 我问一下，这个盘子右方右上角这个小配菜，像卷心菜一样的是什么？ 我也想知道。 这个是我看看，这个、 酸菜吗？ 这不是酸菜，这个我有点忘了，土豆泥应该是一些跟那个卷心菜煮的、那个、 类似的这种、就是根茎类的这种。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牛肉大家都知道，就在烹饪的时候，如果加一点红酒来烹饪的话，会让它的肉质好像口感会更好一些。 对。 但是咱们日常在自己，反正我自己很喜欢炖牛肉，就是你如果控制不好那个红酒的量的话，就会影响到肉的口感。有的时候放多了， 会喝醉吗？ 不会，那倒不会，因为酒精都在烹饪过程中挥发掉了嘛，会酸，肉会偏酸一点。对，所以这个红酒烩牛肉这个词儿很常见， 但是并不好做。 对，并不好做。这确实是很有讲究和这个技巧在里面的。 对， 这是小哥推荐的。他一个不爱吃牛肉的人推荐了一道牛肉的料理。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看不一定好吃的一个餐厅吗？ 为什么好看不一定？ 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啊、这种。 也 是 一家米其林吗？ 就是啊、对，没错，是二星，在也是在大阪，然后。 所以要吐槽了，是不是？ 稍稍吐一下嘛。 嗯哼，我觉得可以，因为不见得每一家米其林都能够符合每一个人的味蕾。 对，而且也不一定是很贵的就好吃，其实还是要符合你自己喜欢吃的那个。嗯， 看上去就非常美啊，这个已经算是会席料理了。 对，这是属于那种怀石会席料理， 很正宗的一家怀石料理。 对，真的很漂亮，因为我们当时是在樱花季去的嘛， 嗯、 但却错过了樱花季，因为天太冷了、嗯、一阵冷空气刮过来，樱花季 樱花太脆弱了。 对，然后在他们这个就但小是一个小遗憾吧，但是你在餐厅看到樱花了，然后上面摆的这个就是樱花。 就怀石料理很大一个特点，它就是会根据当时的季节来给你搭配上这些树叶啊、花朵，对， 没错。然后大家看这个真的好美、啊、 所以吃的不是菜，是盆景。 对，然后菜都是冷的，所以说我不太喜欢吃怀石料理， 嗯， 而且也看不到大厨嘛。 对对对， 没有一些这种 没有互动， 真的是没有互动。 而且它这种地方吃饭的感觉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的压抑、 嗯、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装饰的一个 房间。 对，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日料我们吃过的一些米其林的餐厅、嗯、如果是包间的话都是那种没有什么装饰，它我觉得它可能是想更加突出食物本身的味道。 没错、 嗯、对， 嗯，怀石本身在那个菜上就做得很花哨、 哦、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不抢它的戏了。 嗯， 但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如果品尝这种带有季节性的，我个人还挺推荐就是香根、 嗯、 就是香根的温泉不是很有名吗、 嗯、 如果大家去到日本想要去体验香根的温泉的话，就一定要订一碗香根当地，它很多民宿就是民居、嗯、它都带那个不是怀石料理，是会席料理。会席跟怀石很大一个区别就是不像怀石摆那么多的装饰物、 嗯， 它就是一道一道给你上， 没有那么浮夸。 对，但是因为它是民居那种状态，所以很有生活气息。然后每一家都会有一个你这个房间的管家， 哦、 他会在你那个会席料理的期间，一道一道菜给你上。然后呢，这个席间也会有这个热的烤盘端上来，给你煎两块牛肉， 嗯、 然后热腾腾的木桶的米饭放到你旁边来，随时给你盛饭。 这样我 是 觉得可以接受的， 对，所以就会有这种互动感。 是，但正宗的怀石料理就是。从头吃到尾都是很冷的食物， 对， 尤其是女生，又是天气冷的话，就会觉得稍微有点不适应， 吃起来不是很舒服。 嗯， 因为咱们中国人的胃是希望在寒冷的季节当中有一碗热汤的那种。 对， 这是在日本，虽然是一家米其林二星，但是感觉体验没有那么的符合自己的饮食习惯。 对，没错没错，我还是比较偏向就是那种跟大厨面对面那种， 嗯、 虽然日语不会说了，但是有就是、嗯、就是你的用餐体验就是。不一定说你不会，你会跟他沟通，但他会尽力的会去传达他的意思。 对， 包括有的餐厅，他会比如说上每一道菜，他会给你一本中日翻译的那种字典，就食材、 哦、 就是专门厨师用的那种字典一样，像辞海似的那种东西。 嗯， 所以说就是给你的用户体验非常非常好。 嗯， 嗯， 小柯呢 ？OK， 但说日本吧，给大家推荐一类的吃， 真的是不甘示弱。 他在日本估计也找到了很多街边小馆、 对，我在日本我觉得最推荐的一家夜宵店吧， 嗯、 这个是叫文字烧。 嗯啊，文字烧在日本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就是他们坊间日本的当地人他们在家里面陪小孩玩的时候，在这个铁板上面用这种淀粉样的东西写字儿，然后如果这个字儿你说对了， 对， 就把这一块给你吃。 啊、他文字烧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端上来是生的，对吗？ 啊，生的，然后呢有牛肉啊， 你可以点， 有海鲜啊，你就不同的点，但是主要中间呢是这个，就是跟咱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圆白菜一样的这个 卷心 菜，卷心菜，然后呢在这里边就去自己翻炒。炒完了以后呢，一般会根据自己的口感，就是它从稀一直最后炒成了有点像我们的 糊塌的 煎饼 的 这样的。 对， 但是呢，它就一般是喝酒下菜的时候就这样来做的。 就一般文字烧店都有点像日本的那种烧鸟屋， 嗯、 就里面是有、有人抽烟的。对， 这个很有名。然后通常可能是站着吃。 所以这个不 是 坐着，它就。所以呢，就是在日本有一个叫月岛，就是大家去那个驻地市场，再往前坐地铁， 地铁有一站叫月岛街站，对， 你下去有一条街叫文字烧一条街， 嗯 啊，这个就是吃这个，就是夜宵的时候大家吃这个会挺黑哦。 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因为我去过很多次日本，却没有吃过文字烧。 你一定要去吃， 好想吃， 但是不要穿太好的衣服去，因为你吃完出来就身上一股味儿，就跟吃 吃火锅一样。 哦， 因为你在东京去吃很多家店的话，哪儿都是中国人，但是那个你就看到中国人很少了。 我喜欢这种地方。 对，你就会看到被压抑了一整天的日本当地人在那里就是大声说话，你没有见过这么不礼貌的日本人。对，就他们表露出了自己一天当中最真实的状态，在文字烧店里面 一边吃文字烧一边配啤酒。 对 对，各种喝酒，大声说话，抽烟，就非常本土的那种状态。对 对。所以在这边就是我先说这个，然后呢，在日本还有吃鳗鱼，实际上是很有名的，在日本的那个就是箱根有一家鳗鱼的店，这家鳗鱼店是专门做小蓝鳗的，就是这个白灼的小蓝鳗是真的是新鲜的， 我是真的太饿了呀。 然后呢， 而且这家店好像还有鳗鱼干儿， 对，有鳗鱼干儿，就是真正的新鲜活杀的鳗鱼店。他才会提供给你鳗鱼干吃，这一般我们吃了很多的鳗鱼实际上是半成品，是都加工的，而且包括日本大部分的店里边，就常规的日本店的鳗鱼饭的鳗鱼都是从中国加工过去的， 是半成品，对， 就是都是半成品，直接类似于是微波炉去打的。当然在日本呢，有很多店是专门自己做烤鳗鱼的，所以呢，我们当时推荐箱根的那家鳗鱼饭的那个店，确实做起来是很不错的，尤其大家一定要吃白烧的鳗鱼，它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碗就是鳗鱼做的那种干的清汤，特别解那个鳗鱼的那个腻。 价格怎么样呢？ 都不会很贵的， 价格相比其他的鳗鱼饭来说算是贵的，但是你能够接受的，但是就是唯独排队很久，大概你饭点去的话，因为它也只有饭点开门， 对， 两个小时吧， 要排两个小时， 而且那家店周围什么都没有， 不可以提前预定吗？ 不能， 就要排队， 旁边连逛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当吃上的那一瞬间，感觉排了两个小时都是值得的， 就是饿都快贴了，吃什么可能都好吃吧，但是呢，确实呢，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那食材太新鲜，白鳗鱼很少见，确实是蓝星鳗，怎么样？时间到了下午的6:50，我们看看亚森还有没有要接招，还是说你已经说不动了，就饿到被自己馋晕了？ 真的好饿呀！现在。 所以你那边还有要推荐的餐厅吗？ 鳗鱼的话，我这边好像之前吃过一家，然后也是很有历史的。 好呀。 但是我记不住名字了。 没关系，就把你的这家店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好了。 OK。 很有历史的鳗鱼店。 对，这家鳗鱼店好像也是。 在东京银座附近， 对，在银座的六丁目吧，应该是，然后 用量很足哎。 对，这家餐厅好像就真的很小，可能就跟咱们直播间这么大， 是不是在一个小巷子里头？ 是在路边的， 在路边啊。 然后呢，他们家就是去之前就是随便去的嘛，去之后回来觉得哎还真的不错，然后就查了一下，他们这家店已经开了三代了，就至少有很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能记住这家餐厅，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墙上挂了一幅这个画，真的好。这幅画我特别喜欢， 因为我们不太懂艺术品了，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就是很喜欢，没有什么就是懂不懂的嘛。然后这个艺术家嘛，然后我当时还问了那个餐厅那个老板的这个。说这个画贵不贵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给我就是很贴心的，最后因为我也不懂日语嘛，然后他就用那个英语在他们那个小本上面写了一下这个 艺术家的名字， 这上面就叫什么 Yoshi Mori， Mori 就是森的意思嘛，叫什么什么森嘛，然后这个还挺有名的这个艺术家 啊。后来你有查过这艺术家作品大概多少钱一幅吗？ 还只有拍卖上面有这个价，还挺高的 啊。 对，然后艺术家已经去世了现在 啊。所以你看餐厅给人留下的印象，除了食材和料理本身好吃以外，就是可能某一个店员的某一个举动， 小细节 以及店队的布置啊，就是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会打动食客。 是的， 对。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确实也是充满了， 所以可以昨天我看过开餐厅有一个理论叫风中理论啊，就是什么叫风中呢，就是一个是在这个餐厅里头最主打的那个菜，它就是能够给你形成印象，但是呢，过程中一般的人，只要不是太糟糕的，你都记不住。比如店员呢拖了一些时间啊，或者是上菜的这个，礼仪不够完整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最终结账的时候，是不是别人能够给你提供个小礼品，你印象的特别深。有人说这个理念里边最合适的就是为什么宜家在临出门口的时候要卖1块钱一个冰激凌。 啊，那个甜筒，就是因为那个甜筒不挣钱，就为了让你走的时候拎走一个冰淇淋，你感觉超值了，所以你对宜家的所有的过程，你都认为印象是超值的。 对， 这是值得大家如果有开餐厅的开餐厅想法的话， 借鉴一下。 就是大家一定要在结账的过程中，如果能给你的食客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体验，那你这家店会被推荐的基数大概能增长一倍。 哇、哦、所以你在那家店发现那幅画也是一个意外之喜。 没错， 对、 嗯、真的、 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大饱眼福的这么多的餐食啊、各种料理的品种都有，然后各种食材也有，也来自全世界各地、 对，我就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我们俩连一个国内的餐厅都没说过。 其实是有的，对吧、但是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了。在咱们祖国的大江南北还是存在着很多这种值得推荐的餐厅的、希望下回有时间还可以再来做客、好吗？ 好， 谢谢亚森，谢谢小柯，感 谢 小雨，谢谢各位收听和收看， 谢谢。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 活力 music， 活力 music， 但是我看到外面是潮那个漫游嗨翻天的主持人呢，所以稍后的节目是漫游嗨翻天吗？是吗？是漫游嗨翻天吗？好，稍后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拜拜， 拜拜。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 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